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爱更动心，戴口罩指引也更新。 我是 Mr. 长长小航，戴口罩时我会盖住口鼻和下巴，压实鼻夹，规范佩戴很重要。 我是古月，外出时我会戴好几只口罩，放在干净的袋子里。 我是麦麦，口罩记得及时更换，累计佩戴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 我是静鱼，戴口罩时如果感觉憋闷气短，应该立即前往空旷的通风处摘除口罩。 FM 九七点四，科学佩戴口罩，用爱守护健康。 打开新世界，能量正当时。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Here is music rankings。您好，这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30期的榜单揭晓节目。我是 DJ 董鹏，集合中国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原创音乐，给你最近华语乐坛的能量单曲。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回顾一下上周的榜单。第十位，房东的猫 ,New Boy。 穿新衣服，坚信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 酒吧。 第九位，单依纯，喂。 谁有谁是谁的谁。 第八位，苏运莹，再会。 我们来日再见，珍重，珍重。 第七位，莫西子诗，情深一场。第六位，飞儿乐团，锦绣梦。 爱像锦绣梦，千万种。 第五位，韦礼安，忽然。 忽然之间心痛，忽然之间懂了。 第四位，蔡健雅，出走。 Oh, go, go, go, 决定会发生什么。 第三位，火星电台，这个世界没有谁该死。 这个世界没有谁该死，你的冷漠该适可而止。 第二位，李荣浩，纵横四海。 天南地北，太多挣扎如何，可在狂风的冷夜也孤独。 第一位是于丁密的终点起点。在本周周一到周五的日常版节目中，我们还是向您推荐了5首新的能量单曲，演唱者分别是陈楚生、王胜男、萧敬腾、赵永新，还有老狼和钟立风的一首合作单曲。这5首歌中哪些歌会顺利上榜，占据新一期的榜单席位，哪些原来的榜上作品会结束打榜，形成重点推荐和循环播放呢？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了解一下，一起进入本周榜的 Top Ten。 能量音乐 Number Ten， 本周榜第十位，新歌上榜，老狼钟立风合唱《时间的玫瑰》。好像老狼跟痛痒合作的《迪亚》过去还没多久，我们现在就听到了和钟立风合作的这首歌。这是不是一个系列？老狼跟别人合作的10首歌形成一张专辑？不重要，狼哥与人合作合唱的歌可不只是10首20首。时间的玫瑰是北岛的诗，关于诗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我们听听看这首新上榜的文艺歌曲。 当上满人沉水泥和风暴一起 转身拥抱终老去的是时间的玫瑰。 当鸟路界定天空你回望，那落日消失中呈现的是时间的玫瑰。 荡倒在水中折弯，你他低声过桥， 你眸中哭喊的是 时间的玫瑰。 本周榜第九位，同样是一首上榜的新歌，来自王胜男，这是一首释怀的歌。想了想为什么写这首歌，因为十几年里为音乐付出了很多，也曾迷茫，也曾怀疑过。接近30岁，我有些话想说，努力不一定有结果，但幸运也不是每个人都值得。如果你还一路执着，那你一定听完这首歌。这是王胜男在歌中加入的口白，看看您听完是不是有点释怀。 如果10年之后没有了我也很开心，曾留下许多，尤其是这些年写过的歌，他们是真的证明我活过。不开心也不难过，有道光指引着我，艰难是一种快乐，复杂是黑夜的刺客。这是一首释怀的歌，谁还记得谁最后一刻？这是一首释怀的歌，我把自己藏进了寂寞。想了想为什么写这首歌，因为十几年里为了音乐付出了很多，也曾迷茫也曾怀疑过、接近30岁，我有些话想说，努力不一定会有结果的，但幸运也不是每个人都值得。如果你和我一样还在一路执着，那你一定要听完我的这首歌。不开心也不难过，有道光指引着我，简单是一种快乐，复杂是黑夜的刺客。这是一首释怀的歌，谁会记得谁最后一刻？这是一首释怀的歌，我把自己藏进了寂寞。 近的这一两年里发生了很多的事儿，让我对人生也有了新的意识。生命太脆弱了，我希望未来的日子里能够纯粹的做自己，真的简单点，快乐就好。 这是一首释怀的歌，谁会记得谁最后一刻，这是一首释怀的歌，找到了答案又如何。 酷狗音乐，打开新世界，能量正当时。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Here is music rankings。 您在这儿听到的是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30期榜单揭晓节目，我是 DJ 董鹏。刚刚过去的上一节，我们给您公布了两首上榜的新歌，第十位钟立风和老狼《时间的玫瑰》，王胜男《这是一首释怀的歌》，排名本周第九。在这一节的节目里，将向您公布的是本周榜第八位到第六位的上榜单曲。 能量音乐 Number 8， 本周榜第八位是来自房东的猫陈静飞 New Boy， 这是我小时候的歌了。我小时候就是20多岁的时候，所以听起来很亲切。你发现很多老歌在这个时代一点也不违和，新人新编新唱，新的听觉新的体验，就不由得赞叹当时的经典真是可以永远流传。特别是听到老怀表旧皮鞋 Windows 98这些年代符号被音乐拉扯着在时光里跑来跳去的感觉真的好。 许多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新世纪来的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你的旧皮鞋还能穿吗？这有一只未来太上演，你不想尝尝全部卖掉，哦，这样多好，喂，快来吧，奔腾电脑，就让他们代替我来思考。 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本周榜第七位来自陈楚生的地夫人。我们经常提到的可能性就是一个艺人在音乐风格和类型上的尝试。最近我接触到了很多年轻的音乐人，听他们对音乐的理解，只是关注啊、数据啊、点赞的多少、流量的高低有点失望。可能过早的有过多的收入来源，让他们变得比较随波逐流，或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区，才能保证收入不减低。而出道这么多年的陈楚生就不一样了，又有了新尝试。在这首歌里，新歌上榜，《地夫人》。 可爱的她，偶然如花，世界啊，开始疯狂。 真理啊，开始崩塌，我的吉他 本周榜第六位来自苏运莹，再会，上榜三周，本周再进两位。这首再会特别美好，全然没有半点悲伤。我们不说再见，现在再见只是为了下一次相见，待下次相见你我根本没有变，像从前一样，在保持温暖之心的期待中，忠于内心，善于发现。你看小苏在这个题目下的写作如此轻盈，这么简单，来自苏运莹，再会。 请攥着我的手，奔跑在夕阳下，多么漂亮的吻和阳光，和你临行时挥手，在斜阳下相拥，真的美好。春雨春风，春天这份情谊永存于你心，我们来日再见，珍重珍重，千言万语只留一句，如草原无尽，如青山高， 永远都拥有温暖的心。 拥抱，再见时一定拥抱，春天是 会让人更加珍惜，终于等到。 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终于等到你。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Open Music， 打开新世界，能量正当时。 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这里您听到的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正在为您揭晓2021年第30期的榜单。上一节带来的是本周榜第八位房东的猫 New Boy， 第七位新歌上榜陈楚生地夫人，苏运营再会排名本周第六。在这一节节目里将向您公布的是本周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上榜作品。 能量音乐Number five， 本周榜第五位来自飞儿乐团的《锦绣梦》，上榜四周，本周再升一位。国潮摇滚，中国特定元素的摇滚乐，从形式上您能听到古筝、二胡、琵琶等特色乐器，旋律也很东方。歌词内容上，盼青上西楼，看尽八面玲珑，红尘缘，锦绣梦。国潮现在我们生活中比较热，新国货也不停地出圈，深受90后的喜爱，国风音乐也是，在各个客户端上点击收听比例人群很高。来了解一下飞儿乐团的国潮摇滚。 看秋风似水可匆匆， 下河东，你眼神闪烁月气中，牵你手白发轻松，他嫣然伫立大雨中，盘膝向西楼，看君把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缘勾勒那轮廓，爱上今生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潇洒挥个水墨掏不空，爱上今生梦， 本周榜第四位是来自韦礼安上榜第二周的忽然。听说韦礼安正在参加第十季的中国好声音，我看有人评论说他不应该是学员呢，差不多是导师水平了，大概这种意见也是节目组需要的吧。这首忽然讲的是顿悟，忽然之间懂了，忽然之间想通了，忽然之间明白了，忽然之间有的没了，忽然之间爱的恨了，一转念什么都变了。人生中一天天有很多忽然之间，很多茅塞顿开的时刻，命运的风会将我们吹向哪里呢？ 忽然之间想通，忽然之间懂了，忽然之间有的，也忽然之间没了，忽然之间恨了，那忽然之间爱的，忽然之间变成没有灵魂，但还活着。我们没有错，挣扎没有用，命运像阵风，把我们吹向各自的梦。现实没有错，执着没有用，注定的火早在掌纹上勒索。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剥落，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揭露。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心痛，一瞬间跌落。忽然之间心痛，忽然之间懂了，忽然之间有的，忽然之间恨了，那忽然之间爱的，忽然之间变成没有灵魂，但还活着。 本周榜第三位来自蔡健雅的《出走》。你有多久没出走了？我得有一年多了。疫情期间，很多音乐人不太能顺利地进行线下演出，有了大量的时间整理自己的创作，发表了唱片。蔡健雅就是其中的一位。这首《出走》是新专辑的主打歌，吉他搭配了简单的弦乐四重奏。世界之大，灵魂自由，不能实地出游，就用音乐带你神游。你可以理解为一次四分多钟的出神，想象一下你下一个出走的目的地。 Go Go Go， 蔡健雅出走，上榜五周。 雷雨过后出现了彩虹，掀开被窝，终于可以出走，放松皱起的眉头，不再怀疑问是否有种秘密梦我在阻止人该有的生活。啊哈 Go， 脸带着微笑，穿件薄外套。 I'll go， 啊哈 Go， I'll go什么？会爱上大海或沙漠？随着肾上腺素出发，出发，走，走，走。 打开新世界，能量正当时。 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Here is music rankings。 在这儿，您听到的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30期的揭榜节目，我是 DJ 董鹏。回顾上一节，我们给大家揭晓了本周榜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作品。第五位，飞儿乐团《锦绣梦》；第四位，韦礼安《忽然》；蔡健雅《出走》排名第三。最后这一节节目将向您公布的是本周冠亚军。 能量音乐 Number Two。 本周榜的亚军是来自火星电台，这个世界没有谁该死，你的冷漠该适可而止。火星电台多产的音乐组合，今年制作和推出的第 N 首单曲了。熟悉的唱腔和语气，柔和了各种音乐元素，既写了我，又写了这个网络世界。可能你也是生来胆小的无名之辈，可能你也只想做一个不好不坏有爱无害，可能你也受了伤，有了些怨言。我等你，坚信你伤好了重来。火星电台，这个世界没有谁该死。 生来是个胆小的存在，超级怕被算命的伤害。我想做一种人，不好不坏，决定做最后一个空翻，留下一盏灯照看平凡。我只做一种人，有爱无害。这个世界没有谁该死，你的冷漠该适可而止。谁还没有错过，谁又能都对啊，一样都一样。这个世界没有谁该死，你的冷漠该适可而止。谁疼到相信自己的存在，失去过就会懂得慷慨。我想做一种人，有爱无害。人潮汹涌带走的是谁，谁会甘愿做无名之辈。我本来自知进退，有山有水。这个世界没有谁该死，你的冷漠该适可而止。谁还没有错过，谁又能都对呢？一样都一样。这个世界没有谁该死，你的冷漠该适可而止，谁 这个世界没有谁该死，你的冷漠该适可而止，谁还没有恨过，谁又能够爱呢？一样都一样，嘿，幸好我还在，嘿，幸好我还在，嘿，幸好我还在，还在。如果伤好了，就让它再来。 能量音乐 Number One。 本周榜的冠军是来自李荣浩的《纵横四海》，个人第七张专辑的主打歌。1985年出生的李荣浩也迷过好长时间的港片，所以这首歌是纪念，也借主题映射了初心和野心，骚动的灵魂，浪尽青春，最终去四海纵横。这首歌依然是他词曲编制作，吉他、和音、录音等等，真正的全能音乐人了。最近在好几档综艺中看到了李荣浩，有着重要的角色和戏份，真是纵横了横屏竖屏，哪儿哪儿都能见到。纵横四海，本周冠军单曲。 还是会感动，还是会痛，你我终究皆平庸。情感书理论书读过几本，还不是被情所困，骚动的灵魂，浪尽青春，最终去四海纵横。天蓝地白，太多挣扎路，可在狂风的冷夜也孤独。天蓝地白，摩登的建筑也无非一早已晚一归宿。 来自李荣浩的《纵横四海》。以上就是我们战马榜2021年第30期的榜单揭晓节目。如果您特别喜欢哪首歌，可以在微博上告诉我 @DJ 董鹏。当然我们都别忘了找到这些歌，转发，写上你的评论，分享传播给更多的人。今儿的节目到这儿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